那就把这个里面相当于羽毛这些可以帮助三头三头要是某不信仰的那我的但是我们的法庭都都就包他要不准这个是好的。 各位 IBHK 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日球场新闻的一个特别节目。我现在呢 Jackie 就身处在这个黄大仙的虎山道运动场，就是为大家现场直播这个港超联赛的一个护级大战，就是由主场的黄大仙就昊天黄大仙对着元朗的。咁比赛就即将开始的啦。咁就在我的面前观众席的左公右就是黄衫黑裤黑袜的黄大仙，而右公左的就是这个白衫白裤白袜作客的元朗了。这一场球呢就见到其实都观众不少，观众席也 都比较满了，就是说呢今天我身边呢都会有不少的球迷在这里，那就是说主场球迷的欢呼声都会大家都听到的了。不过呢就现在这一刻就事不宜迟，就先和大家讲讲那个正选的阵容先。先和大家讲讲双方的正选出赛阵容。黄大仙主场守门员是99号曾文辉，有5号安达、6号冯启康、7号美高、10号队长中村佑人、11号廖培峰、13号杨智伦、21号李健、26号艾华顿、38号赵俊杰和39号张军。咁至于元朗方面，守门员是肥悠悠、于明、25号啦，5号有古斯达和、6号罗振廷、7号队长法比奥、10号就叶仲朗、11号叶子俊、16号谭乐谦、27号就陈显光、29号刘家明、37号罗斯安路、80号的新外援史提芬帕尼娜。这个新的外援帕尼娜呢理论上就话新，但是实际上其实他已经是打过这个的公民的了，也都辗转就去过欧洲啊或者是南美洲不同的联赛效力过呢，也都是今年呢也都是重新再翻过来这一边呢就是去踢这一场比赛了。咁呢但而家呢就比赛已经正式开咗㗎啦，就两点半钟已经开咗波啦。咁就我哋就而家呢就仍然其实都係双方呢都係会喺度拉锯呀，但亦都係话亦都见到呢动作都相对地係比较大啦。一开始咁球证吴佳林呢一开波大概一分零钟呢就已经要出示张黄牌俾呢个陈显光。因为陈显光呢就喺佢防守嘅时候呢就拦截呢一个六号仔啊，黄大仙嘅六号仔呢个冯启康嘅时候咧，成日砸咗落去只脚，咁啊成个就飞起咗咧，咁球证就罚啦。咁而家咧就喺中圈线对前，大概十码左右，咁就都好贴底线、好贴边线嘅位置咧，咁就美高罗准备开啦，但系禁区里边又有少少手脚，吴佳林就呢个都老牌球证嚟嘅，咁入去处理咗先啦，当然会。好啦，搞掂晒入面嘅问题啦，而家准备开出，美高会点样得埋去呢？咦，原来开环喎，开环俾咗将军，将军先左脚斩埋佢，俾咗呢个赵俊杰，但系唔到啊，龙门肥优打翻出嚟，但系打咗左翼，再传翻入嚟地波，亦都俾清翻出去环边，咦，未到环边之前又冯启康又再攞翻上嚟啦。好啦，冯启康攞翻上嚟之后咧，這個咧就继续系呢一个嘅龙门球，但系元朗又好快接咗个波反击啦，喺中间度推，唉，都系有啲超技术啦，超乎叶仲朗，哇，好快又俾埋第二张黄牌，今次就黄大仙，咁同样嘅尺度嚟嘅啫，嗰边罚咗一张黄牌，這邊呢边咧嘅右闸，我估系，咦？冯启康今日移咗个右闸啊，同我哋上次做直播讲嗰场嘅中间位有啲唔同啦，就咦又攞张黄牌喎。不过点都好啦，都唔紧要啦。而家我哋净系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原来一个罚球斩埋嚟，你边个？张文辉啊，张文辉咁飞。 曾文輝咁 fit， 你都唔使指可以過得到佢噶啦，基本上都。好啦，而家咧我哋繼續睇翻先，上半場都係四分鐘到啦，咁比數仍然咧仲係呢個零比零嘅。咁啊，葉仲朗今日都墮得好深嘅教炮喎，俾一發俾我叔叔，發俾我叔叔攞住喺右邊一斬翻過半場，誒、哎、你都過唔到啦，咦？俾咗呢一邊好啦，放翻上嚟又冇人到喎，係、哎、話到亦都未到住喎。好啦，但係一個短兵相接之後咧，馮啟康就甩咗啦。咁但係咧，另外一邊咧。21號的這個的李健亦都是包括我們右wing逼著他，那結果呢又犯規了，這個80號的這個冼提芬亦都犯規，那亦都黃大仙很快開了個短波上來指著之間斬了過來右邊，現在李健後面有個馮啟康幫他，他不給給回中間，中村撞回轉頭給了將軍，美高俾將軍嘅，將軍就俾翻個左邊楊次倫，係啦，楊次倫今日都打翻過嚟左閘啊，咁然後又再慢慢帶翻頭嘅，應該就係呢個嘅廖培峰，但係又猜翻嚟後邊啦，就俾阿趙俊傑，趙俊傑一個長炮打咁嘅大斜角線，廖培峰唔到，但係整轉間接翻俾中村，又又打還俾廖培峰一射，當然就係呢個嘅邱宇明過唔到啦。好啦好啦，我哋而家睇翻住先。好啦，一個長波又放翻上嚟。咦？好啦，放到上嚟之後呢，亦都係有一個嘅界外球俾翻黃大仙喺右路，喺左路抌翻去後面啦，就俾中堅趙俊傑帶到過嚟右邊，再俾翻隔離將軍墮得好深啊！今日。安上去攞波嚟做，跟住又俾翻过嚟呢边啦。安达又俾咗呢个美高，美高斩咗过嚟入左边，而家佢贴住边线嘅位置攻到上嚟，去到禁区顶，下落到一比中村又入一射中，龙门救翻出嚟，跟住元朗亦都带翻出重围，解围之后咧，赵俊杰杀到过嚟前半场啦，喺呢个右边攞住个波俾咗上嚟，结果就俾阿发俾我叔叔又督甩咗，咁啊唯有叫翻甩你啦，呢、这个嘅李健。咁就李健就停完賽出翻嚟嘅啫，咁希望今日就乖乖地唔好搞咁多事啦。好啦，起嚟又再猜翻，又再猜過啦，元朗由左又猜到右，又猜翻去左啦，而家就真係。咁而家咧就輾轉之間咧，亦都嚟翻去左手邊呢邊，葉仲朗。摆翻个艾华道，跟住一斩埋嚟，去到左，去到右边，吸唔吸得过次 B？ 吸唔过，弹翻落嚟，哇！发俾我叔叔，一斩翻出嚟，史提芬唔到，但系一撞埋嚟，美高话撞到呢一个嘅，变咗呢个昂平三碌拎啊！呢、這个16号嘅呢个元朗嘅，但系咧都冇罚到啦，其实就冇犯规嘅，因为系莫轩嚟嘅。好啦，而家讲翻呢边先，因为廖培峰已经带到个波去左边边线啦。吸翻出嚟用右腳嘅咧，佢都係好啦。楊智麟攞住個波，又係帶埋去廖培峰身邊，但係都係俾人圍住曬，結果都係彈翻出嚟橫邊，抌翻出嚟俾廖培峰啦。廖培峰咁啊，反而爆到入去，一個地波出翻嚟唔到啊！李健後邊又冚第三浸上嚟啦，將軍可以壓得好前嘅，今日好明顯打緊個防中，咁但係咧，唉，最後都係甩咗腳。咁就變咗係元朗喺自己進攻路線右手邊嘅一個嘅界外球啦。盧斯安奴俾準備好，但係又唔俾佢，就反而俾一發俾我叔叔。發俾我叔叔回翻後一個大腳就當我上嚟過到安達嚟嘅呢個係。咁安達定翻上嚟，你艾華道，咦唔係艾華道飛馬嘅前鋒啊！佢係幾大隻呢個嘅艾華頓啊！佢係幾大隻嘅，咁亦都得到個身位，但係 啊，硬系好似喺禁区边就求其一脚就咁样抽咗出嚟咧，咁就有啲可惜啦。咁但而家就过到嚟右手边，赵俊杰唔使插，唔使闸啊呢球，曾文辉到噶啦。其实佢个地波系软弱无力，曾文辉根本上一定足够擒得住啦。结果而家咧，元朗喺自己嘅进攻路线嘅右手边有一个角球啦。叶仲朗就慢慢揼埋去准备开定系准备开短个准备接定个短个球咧，因为我哋又见到咧就叶子俊就行咗埋去，好似准备摆低个波系佢去斩喎。嗱，廖培峰亦都逼咗埋一个球旗嗰度咧，就准备排一个人墙啦。一个左脚吹埋嚟，老师可能顶翻转头，原来出咗界先啦。啊，提到咁跟住就。新文輝又攞翻個波嚟開龍門球啦，準備慢慢嚟啦。而家係上半場已經去到九分半鐘嘅時間到啦，仍然都係零比零啦。咁呢場都係互級大戰，咁雙方打起上嚟咧都係比較肉搏嘅，係的而且確係多進攻體嘅，但係就似乎未揾到一個有威脅嘅機會喎。嗱，好啦，美高想埋去開短。短嘅曾文輝，但係曾文輝俾唔到佢喎，因為即刻見到史提芬逼住佢啦。最後曾文輝都係唯有大腳啦。咁頂翻轉頭之下，次邊又一個大腳又不翻上嚟。唉，好啦，又俾翻張軍，張軍就俾咗艾華頓。艾華頓會唔會俾得李健呢？俾唔到，原來佢俾左邊嘅中村中咧，可惜。唉，人前嘅波後，佢要轉翻個身，斬翻埋嚟俾阿李健再頂過啦。可惜又過唔到呢一個嘅陳顯光。咁啊，最後咧都係界外球。重要是黃大仙吹罰了添喎，吹罰了黃大仙應該是位置就應該是李健的位置嚟嘅。咁啊，肥優慢慢去出嚟抌前少少個波開啦，係啦，真係啦。咁就阿李健就侵犯呢個陳顯光喺呢個左邊嘅邊線，不過咧，阿肥優就抌翻去自己禁區邊度斬翻出嚟，咁緊要啦咁先。咁啊，美高啊，安達就唔夠呢、這個。史提芬頂，但史提芬頂啊，頂咗前面咧，又係最後都係俾翻呢個曾文輝。曾文輝啊，嗱，阿安達啊，成日想佢俾個波佢，但係你見到前面已經有一個史提芬喺度，你仲俾你咪即係斬死，俾曾文輝斬上去好過啦。好啦，頂咗尖尖之間咧，李健控住個波，第一尾帶翻後邊。好啦，美高放咗上嚟俾艾華頓，艾華頓又帶翻嚟中間。嗱，腳法又唔係好睇喎，係啦，佢俾睇咗左邊，你俾得慢啦，你俾多三秒嚟俾，唉啱啦，阿叔俾多早三秒俾佢咧，俾多嗰邊係廖培峰啊發大達啦，真係，好啦，後面做過啦，將軍俾翻個趙俊傑有軌道啊嗱，俾翻後面先啦，慢慢再做過啦，將軍俾隔離安達噶啦，安達應該會唔會猜翻俾將軍咧，同埋趙俊傑又喺隔離。系啦，俾翻个赵俊杰中间偏右嘅位置，准备咦又猜翻后喎，咁忍得手喎、哦。不过前面就元朗都缩晒佢自己嘅后半场嚟守咧，佢冒冒然放个长波上去又失得咗，最终咧猜到上去俾前面美高，美高又经过呢个廖培峰搏嘅之后咧，又俾翻阿安达再教个长拍，结果一教个长拍就唔得啦，就俾人截翻出嚟，中村就追唔到嘅安达。得住罗发俾我叔叔先，俾翻后边，咦爆一段喎、哦！好啦，叶子俊而家走到埋嚟，哎呀，有少少拉手啊，球证睇唔到喎、啊，咦佢仲劈手添啊，呢、這个应该冯启康嚟嘅，冇啲咁嘅事，球证啊时运高睇唔到啦。咁曾文辉又俾翻呢边，冯启康就走翻过嚟右手边啦，俾翻隔篱美高啦，嗱见到叶子俊埋嚟逼住佢咧，佢又。再俾隔離嘅將軍想放長又放唔到，之下又唯有差俾隔離嘅安達啦。而家根本上就喺後面咧，三四個安達啦，差嚟差去，結果美高都引球出擊啦。因為右邊終於空曬，就俾咗佢馮啟康，馮啟康彈落去俾李健，唔係喎呢個艾華頓，艾華頓就同呢、這個根本就艾華頓就掹衫啦，掹住陳景光件衫，但係佢吸兩衫嚇，哇吸到陳顯光完全係完全攬平衫碌拎咁啊揈曬，跟住再睇篤過佢啊，你速度唔係好夠佢，但係咧後邊有個馮啟康。冯启康散出嚟，美高一射，散到人带翻出嚟。哇！赵俊杰新鲜事即刻顶埋嚟，有冇越位啊？有啦呢下。哇！其实头先喺右边嗰度，其实系非常之惊险嘅，因为阿艾华顿爆埋佢嗰时，其实佢唔够冯，佢唔够陈显光噶，但系 佢又偏偏咧就後面攝多個馮啟康上嚟就過埋佢，然後出個波省中人彈翻出嚟，反而仲好喎、啊。美高一射，可惜入邊人馬鬥雜啦，改變方向就向翻出，咁就跟住再犯埋規咧，喺禁區頂嘅人犯埋規咧，就肥優又開一個死球出嚟啦。過到半場啦，但係又俾黃大仙頂翻轉頭，廖培峰頂多一下，是中村又唔到啦。好啦，点廖培峰又接翻，又俾翻中村，中村就喺左边带翻埋中间，一接个波埋去，哇！原来继续俾翻左边啊，廖培峰啊，压晒，以为系中间俾阿艾华顿噶，咦？一俾一个，第二个埋到嚟，俾后边 CB 做啦 ，CB 只要佢左脚都有嘅，斩翻埋嚟就过唔到罗斯安诺，哇！防最进杰一个垂直升降啊，一解围上去，咦？啊，佢以为美高攞得到喎，嗰个位佢系到噶喎，其实有人系。后卫好定啲嘅，你炒到差唔多孔仙洲嘅顶楼咁高咁滞啦。好啦，最后又而家回翻后边安达，安达又俾人逼住，一路俾你唔系真系俾赵俊杰系嘛？诶、哎，好彩佢又食先食住啊个身位，然后再俾，跟住美高诶弹翻过嚟呢边，佢冯启康就走咗过去，点解啊？唔系冯启康嚟嘅，个身形似应该将军嚟嘅。好啦，美高。美高俾中村，中村喺右邊，但係呢咦，艾華頓係跌低咗喎，而家唔理啦，中村慢慢嚟啦。但係，咦，直接卡埋俾李健啊，唔得啊，都係。咦，嗱，中村呢下就有少少聰明啦，個犯規，佢輕輕揾個屎忽掉一掉佢，掉咗出橫邊，咁啊停一停你先，因為佢都驚被打反擊。其实佢系知嘅，吴佳林就窝下佢啦，循例咁。但系喺吴佳林已经讲紧嘢嘅时候咧，陈建光我开翻个波后边俾咗呢个嘅卢斯安诺啦，跟住俾埋古斯达，俾古斯达和，古斯达和又猜翻上嚟，慢慢再做过啦。叶子俊，但翻过嚟发飙叔叔，发飙叔叔又俾咗上面嘅斯利芬，又俾翻发比奥，可能会俾左边啊，唔系啊，俾后边啊。俾翻劉斯安奴，劉斯安奴就俾古斯達和啦，睇嚟都係。跟住陳顯光，陳顯光走咗上去準備助攻，咁變一個葉仲朗嚟噶。結果都係要勞煩啦。葉仲朗同埋呢一個嘅走到上嚟，結果真係放到上嚟俾陳顯光喎。陳顯光嘅左路出到過馮繼康啊，好嘢啊！趙俊傑頂咗出去先，安全第一，咁就變咗一個角球啦。不過今次嘅角球就應該係。進攻路線的右左手邊啦，就應該就唔係葉子俊開，就應該俾翻啊葉仲朗去斬啦。我估計應該就係啦，葉仲朗咁冇運準備嚟開短角球，反而禁區邊咧就企咗兩個喺度，一個就十六號，一個係可能去翻十一號者都唔奇啦。但係中村都翻嚟啦，都十一個手齊曬啦。曾文輝接甩手，但係哇，好彩！好彩佢都篤得翻出嚟，咁就美高唯有打斜翻過半場先啦。盧斯安奴，你慢慢再做過都唔緊要啦。啊，有個廿九號嘅劉嘉明喺度，呢個新仔嚟嘅。咁啊，結果斬到過嚟，葉子俊過唔到馮啟康啦，後場頂翻出嚟，佢個執波仔就好快就抌翻個波俾阿葉子俊喎。但係其實，喂，你大佬，你主場嚟㗎你。嗱，你啲球員都未企翻好陣腳，你就你執波仔就即刻俾波對手，唉，真係好啦。結果陳顯光啊斬咗出嚟，入邊得一個斯蒂芬喺度，咁啊結果就俾阿趙俊傑頂，俾阿安達頂翻出嚟，就俾美高，美高就俾咗啲艾華頓拉跌佢啦，超技術又食牌啦呢個十六號嘅譚樂軒呢個房中又食一張黃牌，哇！估唔到上半場嘅十七分。中鬆啲到已經係三張黃牌啦，但係呢黃牌就二比一，但係長波嘅比數亦都係零比零。咁我哋亦都喺呢個時候球證擲緊名嘅時候，將軍擺定要再開嘅時候呢，我啊慢慢講啦，其實咁快又開翻出嚟俾咗安達，安達喺左邊，然後就俾咗楊次倫，楊次倫就執翻轉頭，就見到廖培峰又要走翻轉頭攞，但係啊一個擺到成，因為過兩個中村想同中村做個 one two， 但係彈唔過呢個發俾我叔叔啦，發俾我叔叔又引球出擊，啊唔係啊呢個盧斯安奴嚟嘅，中堅竟然引到上嚟，呢、这個真係發俾我叔叔啦，發俾我叔叔嘅齋後俾咗呢個史提芬，咁史提芬想執入去俾葉子俊咧大力得滯。就俾咗曾文輝，就碌翻出嚟，就經過安達，就俾翻將軍，將軍就俾翻美高，兩個前面俾住佢，咁啊計咗後面猜陣先啦。嗱，安達 安達攞住個波，冇人上嚟逼佢，佢就猛帶，先去吸翻後，就俾翻過嚟挨喺右邊嘅趙俊傑，都未過到半場啦，一個地波未得半場過，洪繼康但又要回翻去趙俊傑一個，但佢又當上嚟，艾華頓。跟住就俾馮啟康，馮啟康又鬥翻上嚟，跟住咧鬥翻入禁區嗰度，咪又俾陳建軍一腳解圍咯。好啦，發俾個叔叔話你好嘢，解圍得好，咁就拍咗幾下手掌啦。咁但係咧，界外球仍然都係黃大仙嘅，大概底線對翻上嚟20码到得。馮啟康抌咗俾呢個艾華頓，艾華頓慢慢自己帶翻出嚟，咦，踢低咗佢，但係佢罰乜嘢咧？好似～球證咧，支雞就遲咗佢跌落地，揾個手攬住個波先至吹停嘅，咁應該都係罰翻球罰球啦，就唔係罰啊，係華頓手球嘅。咁但係左腳仔就刺 B 又冇過到嚟，咦？艾華頓行咗去個罰球點度喎，仲要企個左腳位，誒、哎、玩嘅啫，原來都係被偷插。在这个时候我们听一下这班黄大仙的小朋友的打气声先，李高准备斩出来了，哇区去后处不到啊，邱宇明一拍一拍才接到十个球，一个大个多到上来，杨士伦顶晒，顶不出滑边。好啦，现在前面得那几个人应该都要慢慢来做过的了，现在就等下这个谭乐轩慢慢走慢去准备执个界外球来抌了，前面得个叶子俊的，他們都要抌翻俾啱啱上到嚟呢個嘅劉嘉銘，劉嘉銘一彈又俾翻佢啦，結果就俾人搶斷咗個尾高，咦、欸？仲要罰翻轉頭，可能話佢後邊啊，一係佢，一係就啊發俾我叔叔佢有啲動作啦，咁唔緊要啦，罰咗之後咧就係、是、再做過啦，定又係開翻俾後邊安達嘅呢個將軍，跟住就俾近啲。中圈的这个杨次伦，然后就是由这个将军再带回上来，怎知道是甩了脚，发给我叔叔就比还了，跟着就唉，跟着就史提芬，跟着就再给发给我叔叔一斩上来，结果是斩了给曾文辉，曾文辉就斩了出来右边，因为冯启康是方圆十里都没有人的，除了他队友李健之外，是啦，结果比近些中圈的李健，但是一个半场了，李健挨着有六位多人，又回回给冯启康啦，冯启康又俾翻美高，美高走到过嚟，因为佢放咗俾阿李健斩啊，但系咧李健就俾人食住个身位，咁就由后面嘅呢个嘅古斯达和咧就踢翻个波出去横边，右边界外球，中村执皮就扮嘅啫，佢点会抌啊？咁冇脚法，佢接应好过啦，咁啊俾冯启康后面走上嚟，慢慢再抌过啦，又系对翻齐廿码到啦，美高出嚟赢，但系佢唔俾，俾咗嗰边嘅。李健一彈翻出嚟，艾華頓，艾華頓人唔到嘅，咁啊，結果又係俾呢邊安達定比特，係咪安達嚟嘅？呢邊又安達，係經過人次輪又俾翻將軍，李高又攞住個波準備撥咗過嚟右邊馮啟康啦。哎呀，死啦！呢、這個後第二動作，呢、這個第二動作以吳佳林嘅一尺，第四張黃牌嘅咯。行開，佢叫發俾我叔叔行開，因為佢呢個波係明出咗去，但係佢唔收腳。咦？啊，因為佢睇到個意圖，話佢其實係啲唔小心嘅犯規嚟嘅啫。雖然佢嗌得好大聲，但係咧球證就話好，污蔑你唔小心，我今次就一個口頭警告算數啦，我就唔俾黃牌你住。咁但係咧就罰球就尾高擺定抌啦，中圈對翻前十碼到。是啊，嗰度濕滑㗎，叔啱啱已經鏟起咗，已經一嚿草頭走咗出嚟啦，已經見面到啊！啊，真係好啦，結果就係開到上嚟又冇鬼用啦，咁就咦？但係點知原來一片就片翻出街喎，解圍馮啟康啊，執住抌呢球波對底線對上係12码到㗎咋，賣手榴彈啊，冇人接應嘅，點解全部縮曬攻入邊嘅？好啦，將軍走咗出，唔係艾華頓走咗出嚟，李健走出嚟都唔係嘅。就想打咩廖培峰，廖阿俊咧，中村攞唔到，哇斩咗上嚟，睇下史提芬个头，我睇顶翻个波去前半场啊，赵俊杰，喂似乎真系上完电视三万嘅唔少啊，赵俊杰啊，虽然咧都佢始终波底真系粗糙啲嘅，佢就系又搏命啦，始终咁啱嘅，俾啲机会佢证明下自己啦，咁啊伊藤云平今日就应该数够外援嘅关系，就要坐啦。 咦，佢砸咗幾步喎、啊？呢、這個陳天波抌咗出嚟，結果都係由呢個嘅劉劉啟明抌翻，賺翻轉頭，盧比奧叔叔俾翻右邊彭莫軒，跟住彭莫軒就斬埋中間，應該係比達頂出去喎，唔係喎，趙俊傑嚟話頂出去嗰、那個角球啦、啊，啱啊，角球，趙俊傑批出去嘅，根本上阿、啊、葉子俊都未到嘅。佢個頭，但係邊個球呢？係啦，執波正啱啦。咁元朗就梗係慢慢數齊人頭先啦。咁就六號仔嘅羅意婷同埋呢個陳顯光仔喺後面啦。嚇，個球都有得飛機，唔通佢真係睇咗 Esther 對利物浦同埋啲曼聯青年軍質直射？哇！真係入咗啊！真係入咗啊！佢真係有睇 Esther 嗰場波。嗱，曾文輝呢球波咧有點而大意啦，亦都守候住成班黃大仙咧，亦都真係企曬喺度，就任由個波俾葉仲朗區去遠處中柱彈入啊！元朗返細路嗌飛機係啱嘅，原來佢真係諗住射。咁元朗就係咁樣一個死球呢就一比零啦。咁而但係今日就兩邊啲攻勢都未係好入肉嘅，你話真係縱門呢縱籠呢就都有嘅，但係就呢腳就元朗第一腳就係、是、喺有少少漫不經心嘅情況，即係大家都唔知想點嘅情況就飄咗入去啦。但我哋而家望翻現場，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大風嘅啫，亦都唔係話啲風吹嘅，因為幾個長頭髮嘅球員，有啲頭髮長少少嗰啲咧，冇乜吹啊，啲樹又冇乜喐咁樣，咁就真係葉仲朗係好波嘅，喺傑志啊或者之後系統出身，跟住借咗去大中啊，頂得幾隊球隊帶上嚟咧，都係有唔錯嘅表現嘅。咁而家呢隊波甚至元朗就真係要靠佢孭飛嘅時候咧。啊！竟然就喺呢个时候有啲劣势，就又一球咁啊！世界角球就一比零啦。唉，讲翻场波先，因为都开咗波噶啦，廿五分钟到，咁啊抌翻出嚟先啦。黄大仙又继续攻过，点知过唔到呢个卢斯安诺，大嘅清到过嚟呢边，界外球快啲搵人抌啦。黄大仙应该心有啲心急噶啦。安达执起个波，冇人嚟接应，大力崩上嚟啦，但系夹脚噶，其实又睇唔到啦，防守。咁啊！但系就俾元朗就攞翻啦，跟住點解元朗咧又放翻上嚟咧？又話俾咗安達嗱，曾文輝就小心啲啊！有人逼緊你噶啦，結果佢就都唔怠慢啦，一個大腳拔咗上嚟，發俾我叔叔啊，頂翻轉頭，咁啊又葉仲朗，葉仲朗會唔會俾啊斯蒂芬啊？點知就唔係啊，俾阿艾華頓搶走咗個波啊！冇犯規之下，走咗過嚟廖培峰喺禁區邊就俾呢一個嘅盧斯安奴摘翻出嚟。咁就呢個羅振廷就接返個波就俾咗葉仲朗再轉過嚟，呢、這個就葉柱啊，唔係呢個先係葉仲朗嚟㗎。嘩，馮啟康真係辣啊！不過呢佢嘅前隊有史提芬亦都話我知你啲老數，我大大腳嚟搞乜嘢啊趙俊傑，哎呀真係累死你呢球波，你倒不如你食住你養張文輝出嚟，一係你就大腳踢出底線，佢就唔拖唔水，就俾呢個後面擠上嚟嘅史提芬定葉仲朗啊，一射埋嚟，張文輝投曬河，好彩有個主場嘅老朋友條門楣幫佢頂住啫。咁輾轉之間去到黃大仙嘅防守左路咧，咁啊上嚟嗰陣時咧，咁有啲超技術犯規啦，呢、這、一個嘅發俾我定係總之元朗球員啦。追唔切啦，我仲望滑喺呢个边，咁就拉低咗安达，但系又冇牌喎，呢球佢滑得咁大声，咁啊开翻出嚟啦。冯启康一个长波教上嚟，又系俾人顶晒。但陈显光就控咗个波喺后边，俾张军一杀之后，赵俊杰，你唔使咁大动作啩，大佬？唉，赞埋咗你啊，我唔赞你啊，决定呢场波，佢系撞低一个球队有史提芬。差啲輸到二比零嘅啦，黃大仙。但自從輸完，咁啊兩個隊友都舊隊友都拍一拍手先，冇嘢嘅。咁啊，葉仲朗睇下點斬咯。強開短啊，唔係喎，長開埋嚟。阿彪叔叔喺左邊俾翻埋嚟，葉子俊推過埋馮繼康，唉、哎，俾人美高 红或将军两个红咗出去底线角球嚟嘅，冇错冇错，又嚟过啦，又系叶仲朗啊！嗱，今次就真系揾到醒啲嘅企后柱啊，唔好叫个盾嘅企后柱啊，又系唔企后柱啊！你又系唔企后柱啊！你真系唔信人哋射多次啊！唔信喎，喺度顶住算咯，两个前柱，三个前柱。跟住就曾文辉又企后咗少少啊，不过的而且确系真系卡多次啊！不过处于边出阵，你真系你唔企后，你而家真系老虎蟹，企岸后柱帮帮手啦，仲要企个高少少嘅，例如你真系叫阿冯启康，冯启康可能都要帮手捉角球，可能叫阿次 B 啊，几个有啲头锤嘅球员，企一企后柱稳阵啲啦。诶、哎，唔好你又斩咗上嚟，艾华道过到俾咗美高，美高中间派咗个嚟李健，李健就就翻后少少右边冚上嚟嘅冯启康，美高俾唔俾翻佢吸过咗呢个叶仲朗先，睇下点放咧？咦，最终都施加到俾到过嚟，结果就李健一弹俾冯启康嗰阵时咧。就辗转之间喺禁区边度玩，出咗界先至有少少勾脚嘅动作，就勾落阿李健嗰度。咁就阿吴佳林就踢翻个波俾陈建波等教下球啦。咁啊，但系都谷到上嚟噶啦，冯启康都未褪翻去嘅。发俾我叔叔头锤餐头，赵俊杰拉乜嘢手啊你？系啦，你唔好话冇嘢啦。阿吴佳林都拉住自己件衫话俾你听。拉边个位置我都睇到啊，佢真系拉中俾你睇啊！吴佳林话：叶仲朗又嚟放死球啦，会唔会等大赤角呢？因为嗰边系罗依婷，系冇人啊，唔系罗振廷，冇人理嘅，唔系篮球嘅罗依婷踢波嘅呢个罗振廷系。好啦，古斯达王，罗振廷又放翻俾古斯达王，一个大赤角转过嚟，已经去到左边 K 个位啦。陈显光一路退落去，冯启康啊得个叹字嘅啫，咁就俾呢个安达顶翻出嚟，点知死啦！叶子祥好伤佢右脚咋，点知呢个29号嘅呢个刘家铭一脚就踢咗去，咦出唔到大街，踢咗去花槽啫。不过要踢出街咧，呢一边其实都真系比较困难嘅，事实系。咁啊，曾文辉就慢慢抌定，大家企定少少，回一回气先，一脚咦我得个平、哦，又去得比较边，但系原来将军系到嘅。啊，唔系呢个杨智麟嚟嘅，杨智麟二个两个唯一个刘家铭系截得咗，点知就俾阿后面嘅呢个将军飞翻个波出嚟，咁但系辗转之间亦都系叶仲朗又攞翻住个波，慢慢再做过啦。咁啊，由前场带翻个后半场，古斯达王话：我唔理你啦，我惊惊地啊，一脚清咗上嚟先啦。赵俊杰，啊，赵俊杰呢下，咦，够快手啊，放上嚟，但系放俾发俾我嗰下衰咧。喺度咁耐放俾发俾我，咁但系美高就话想过发俾我啊，诶、哎、我得住咗你出界先啊，界外球都仲系我噶，不过陈天光就唔抌住，指一指入边，叶仲朗定系呢个刘家铭咧瞓咗喺度，咦佢话有少少拉人喎、啊，同阿吴佳林投诉就指一指，哇好痛啊，我个左右边大髀嗰度，咁 physio 俾唔俾 physio 出嚟啦，系啦，俾个物理治疗师出嚟睇睇佢先。啊！嗱，呢個物理治療師啊，着叫黃大仙嘅黃衫喎，有啲搞笑啦，真係。咁睇睇係邊個嚟嘅先？應該葉仲朗，我睇個髮型，我睇個身形。但如果真係葉仲朗得咧，就影響大啲啦。見佢慢慢行啦，又有少少抽住抽住，又係啦，葉仲朗嚟嘅。咁啊，暫時由阿葉子俊。教住炮先啦，或者系发俾我叔叔代下教炮都得嘅。但系啲陈显光抌完出嚟之后咧，咦？做咩啊？越位啊！佢话呢个嘅史提芬，咁啊，赵俊杰就即刻开俾安达啦，安达俾将军带住就俾呢个嘅美高扯一个嚟右边李健，李健唔系弹落去啊，自己爆啊中村过嚟帮佢，佢唔要。但系嗱呢一个，佢俾龙门球又唔系咁啱喎，呢球嘅应该罚得到佢，系追落去啊！古斯达王其实有少少眼压啊李健嘅，不过旁证就冇乜表示啦。而呢个旁，因为 嗱，搬網咧開波前咧係仍然未有呢個球證嘅，我係聽現場講係吳佳龍嘅啫。咁至於佢另外嗰個，我認得係沙拉奧嚟嘅，影響住我哋觀眾席呢邊。咁遠處嗰個就真係恕我冇帶望遠鏡過嚟啦。咁我會揾個台長申請個望遠鏡嘅。好啦，話後尾完呢一邊咧，就斬到過嚟呢一邊咧。阿葉子俊咧就篤快過曾文輝，咁但係後邊安達就已經包翻咗啦。咁又冇救驚無險啦，呢球又是。咁就黃大仙又再做過啦，上半場34分鐘，比數1-0噶啦，作客嘅元朗領先緊一球嘅就係葉仲朗嘅角球直射啊！好啦，指住之間黃大仙又要再過啦，葉仲朗就俾一個嚟左邊陳顯光，未到之前咧，洪啟康啊，畢翻個波出嚟啦。然後有五次又到發俾我叔叔放個長炮，亦都過唔到。但史提芬勤力啊，走到過嚟，呢個艾華頓亦都跟翻住佢。哇！嚟到右路嘅後防，一批埋嚟談落，呢批得咁薄，冇事嘅，好薄啊！批得啲球波，所以就曾文輝就唉，慢慢嚟睇住出啦，飛都唔使飛啦，完全慢慢嚟開啦。嗱，趙俊傑就拉低，但係已經葉子俊埋逼佢啦，即係佢又放長波噶啦，肯定係。吓、啊，摆过啊！你小心啲啊！我哋趁球证啱啱拧转面嗰时，佢站冲过去，摆翻前啲，一个开场波摆前啲有啲着数嘅。李杰顶唔到啦，艾华顿就，唉，唔得啦，都系俾亚发俾我叔抢断咗。咁但系将军又攞翻个波喺自己正中间一吊个波入去禁区，过唔到古斯特。跟住就叶子俊又翻翻嚟攞住个波，左脚仔俾陳顯光，但係唔係俾阿葉仲朗 overlap， 但係都係出界嘅。美高就抌翻後先得，後面係四個人，連將軍，連佢嘅撞中拍檔將軍都鬥翻咁深啦。咁美高又鬥翻過嚟啦。洪啟康一篤篤咗上去，一篤啊篤得靚啊！但係李健又唔去，艾華頓又唔去，咁咧？就邊個去呢？就執波仔，就係執翻個波翻嚟啦。不過咧，佢之前碌咗個波俾阿肥優咧，就開龍門球先嘅，咁就擺定油再斬過啦。下半場啊，個上半場咧就係、是、真係嗰腳兩腳角球啦，同埋我覺得真係無端端又斬咗埋佢，俾葉子俊一篤嗰下咧，元朗就有三腳真係有威脅嘅射門啦，入咗一球。但係相反，黃大仙咧就同之前喺近期嗰場就點樣調轉喎？有啲心理包袱咁喎，定係輸咗一球之後，趙俊傑就已經三番四次有啲甩漏噶啦。咁啱啱而家去到36分零鐘咧，終於都叫做企穩到陣腳。咁但係咧，原來有攻緊過嚟啦。羅振廷斬個波埋發俾我叔叔頭上先後，史提芬入咗禁區噶啦，第三個圍住佢，咁啊俾安達攞翻個波出嚟。佢自尾西一拉出嚟，又係羅振廷嘅彈翻上嚟，食住先啦，安達轉埋身。就壓贏咗劉嘉明嘅清一個波出去近中圈嗰邊先嘅出環邊，啊已經抌咗出嚟啦，發俾我叔叔一左一吸埋嚟，中間喺到大概14碼到嘅位置度，左腳一射咧又射咗去黃大仙廟啦，就唔係天后廟，因為呢度黃大仙啊，咁啊又俾一個曾文輝啦，嗱今次又到美高上開短，誒發俾我叔叔追埋佢咧，咁即係話咧又唔理佢噶啦。由大腳放上嚟啦，反正佢都夠腳力。曾文輝係一定夠腳力嘅，之前都講過佢有直射入嘅記錄。省港杯嗰時喺香港，成班人見到廣東隊個龍門禁出嗰時，都係叫啊曾文輝笠佢啦。好啦，而家帶到埋嚟，李健中村一路由左邊一路斜角帶咗成10多碼，帶到去黃明月頂嘅位置，交去右邊李健空曬禁制，後屘有個陳顯光埋逼逼佢。他就求其一腳一篤，又篤咗去黃大仙廟啦，即係又篤俾阿篤波仔執波啦，仲要哇篤到咁鬼死嘅，真係，唉，你唔單止對唔住隊友，你更加對唔住執波仔添呢球。咁啊，肥優就冇理由冇氣啦，擺低個波又斬過上嚟啦。吳啟康又撐翻上嚟，第二一球就中村嚟噶，不過頂唔到俾艾華頓咧。好啦，馮啟康得住兩個。 赵俊杰一个天才嘅弹出嚟有啲危险啊，不过收脚嘅，不过就差出滑边啦。睇住阿陈显光已经系走过咗阿李健啦，但李健仍然不知不觉，咁就最后由李健督翻出滑边，咁就陈显光继续抌界外球啦，日弹翻落嚟，你过唔到李健？咦？越位喎，原来话佢弹咗下系。兩個都冇乜動作嘅喎，咁就越位啦。咁球正嗰邊旁正咁多時間企定喺度睇，應該都冇死錯啦啩。趙俊傑斬啊，係咪真係斬到啊你？咁你腳力又唔差嘅，力量方面就真係結果斬咗上嚟，咪俾阿盧斯安諾解圍咯。中村食咗呢個元朗三文治定係板長三文治啊？呢、這個因為贊助商係板長嚟嘅。咁啊，佢一件拖羅咧就俾兩塊飯就夾住咗啦，就呢個嘅。元朗嘅壽司三文治啊，呢、這個嘅咁啊，但係反而中村就好快起翻身，反而係27號嘅陳顯光瞓咗喺度。咁中村話：我都冇事，你都冇事嘅，係啦，就話原來真係冇犯到規，界外球啫。咁啊，陳顯光啱啱起身咧，又要埋去抌啦。阿古斯達和就死命讓啲隊友高高高上去上去咁樣，但係咧，陳顯光似乎就～都是等返俾走後嘅發俾我叔叔頭除餐頭趙俊傑，咦忍住到力接俾艾華頓過頭，係艾華頓默契未足啫，呢、這個唔關佢事嘅、啊、今次。好啦，古斯塔和散返出嚟，中村逼住羅振廷，羅振廷就唯有俾返上嚟啦。劉嘉明啊，唔係譚樂軒嚟嘅，譚樂軒竟然俾後你就死啦，羅振廷從後拉低呢個廖培峰。不是廖培峰嚟嘅，艾华顿啊！呢球就要俾啦，呢球就系佢系刻意要截停个比赛节奏嘅，就唔系头先嗰球唔小心嘅铲波嚟嘅。好啦，我哋又听到黄大仙嘅小朋友打气团就喺度嗌入波啊！究竟咦美高嚟嘅嗰个应该系得唔得咧？一直 send 埋嚟，肥优双锤打出，中村准备想再射，结果被将军就后面斗上嚟。赵俊杰，话佢撞低咗呢个嘅边个呢？三个非洲裔嘅球员系边个呢？嗱，发飙叔叔就走翻上前面，即系唔系发飙叔叔啦，黑啲呢个就应该系古斯塔和嚟嘅，咁啊。阿奥斯安度话唔好玩啦、啊，都仲有四分钟，加埋保时，我哋就可以翻更衣室唞咯。你仲玩乜嘢呢？咁啊，俾阿肥优开死球好过啦。咁啊，摆到去大概禁区顶嘅位置啦，黄眉入边到位，正中间就吹一吹鸡，唔该你快啲，唔系嘅你又等住生牛肉干啦。咁邱于明啊，从大脚当我上嚟啦。结果就被将军顶翻转头，就顶咗俾呢个陈显光。陈显光大脚放到上嚟，曾文辉话我都唔接啦，我攞执波仔个波算啦，准备开地波啦。咁你终于开到俾安达啦，但系就史蒂芬文嚟逼紧住佢，佢又爆过史蒂芬，扎脚喺后边，俾唔俾啊？吴佳林俾唔俾啊？冇俾啊！但系啊，廖培峰啊，埋去揽一揽佢，抽一抽佢。咦？唔系，开俾后边嘅啫。嗱，但系史提芬同球证讲 ，sorry， 我下次唔敢噶啦，唔好俾牌我啊，真系冇俾牌佢。咁啊，等下安达点样开啦？开咗俾佢更加厚嘅将军就大脚放上嚟，俾咗呢个嘅吓嘅刺 B 唔到，就俾后边嘅中村攞翻。如果就推咗出去底线之前攞翻个波出嚟，但系唔到啊！廖培峰之前就俾啊呢个发飙叔截咗，结果一解围嘅时候，散咗黄大仙球员弹翻美高顶翻埋去嗰阵时候，又俾阿罗振廷就攞住个波，唔系罗振廷，系个谭乐轩嚟嘅，结果就俾黄大仙督球员督个出界，抌翻后边啦。发飙叔叔又再做过啦，又俾翻谭乐轩，又俾翻后边罗振廷又俾最后啊，未到龙门前面嗰个啦，跟住俾叶仲乐又放个长波上去，结果系俾阿将军嘅。发飙叔叔只脚到之前咧，佢就俾咗美高转咗过呢边，右手边冯启康再一次带翻个横边再做过一个大赤角想斩嘅时候，散中咗呢个史提芬。陈显光就话我斗过埋你个李健， 算俾李健就差咗俾艾華頓，艾華頓就遠一塊遠題，咁就俾一塊俾我叔叔一斬，斬中咗美高個頭，咁就偏偏就俾咗葉子俊啦，葉子俊頂翻後邊話，阿譚樂軒俾翻葉子朗，葉仲朗再做過啦。盧斯安奴放嗰個波上嚟，劉嘉明頂咗俾美高喎，美高就拉個腳趾尾西去右邊，馮啟康，馮啟康今日踢得好啊！睇下佢右斬大赤角俾咗呢邊嘅楊次倫，楊次倫頂埋嚟，哎呀，都係發俾我再頂多次，又係肥優嘅，不過佢啊，佢又瀟灑喎，落腳控一控，然後見到廖培峰埋嚟，佢先至撲落地下接實，咁啊拖多幾秒啦，放翻個波上嚟嘅，應該都係安達頂走噶啦。咁一個楊次倫一個打煙嘅鬥翻上嚟，咁啊羅振廷啊鬥翻上中圈啦，將軍一省中咗阿葉子俊啊！哇，安達好嘢喎，喺兩隻喺斯蒂芬兩隻腳中間飛過一鏟，鏟中咗個波，但係後邊嗰下咧就冇咁好彩啦，艾華頓就又落地啦。咁啊，行開，你唔使嘈。我話劉嘉明，你唔好嘈。跟住應該劉嘉明鏟佢啦，話你傻哩咁樣啦，又係美高斬啦，唔使問阿貴啦。後面淨係企翻個將軍同埋馮啟康企埋後邊喎，咁啊算數啦，斬埋嚟啦。球第四旁正準備舉牌保時啦。嗱，我哋睇埋廖培峰先，廖培峰人物突襲，俾佢過到啊，但係最終都係清翻出去環邊。上半場保時一分鐘，界外球就美高炸臨走去執起俾次 B 抌啦，因為最後攻勢啦，依次 B 想賣手榴彈喎、啊，但呢度賣手榴彈留意喺個草場中間有一條金屬嘅鐵通啦，佢避過一條鐵通，抌到個波埋去，趙俊傑頂到，但係可惜，咦？中村俾翻過嚟安達，啊，散唔到呀！佢拉個咁啊，古亞西咧就避過曬啲腳，準備拉喺六門口，結果就柱邊出啦。咁啊，邱宇明就話慢慢嚟啦，你上半場保時一分鐘嘅話，咁而家應該我擺得低個波，應該開埋就差唔多啦。所以吳佳林都話唔該你快啲開。嗱，黃大仙有啲球迷比較鼓噪啦。就都對於佢個前鋒嘅今日呢個艾華頓就啊陳偉豪就真係捧到天上有地下無，但實際上踢起上嚟就真係就想佢個艾華頓啊，呢一個新外援艾華頓嘅表現其實就不過不失啦。講真，以黃大仙嘅財政資源嚟講，揾得到呢一個外援其實唔錯㗎啦，的而且確係。但係就佢仍然需要同隊友去磨合下啦，因為嗱、今日就而家就完咗上半場啦，係1-0嘅，就元朗領先緊。咁整體嚟講，上半場其實真係元朗嘅攻勢係入肉啲嘅，但係個原因亦都唔係話因為佢特別打得好好，只不過就黃大仙係。就首先一個右左自己右路防守的一個角球，咁就攬不提防，俾阿葉仲我直射入咗之後咧，大概有十分鐘嘅時間，佢條後防係非常之混亂嘅踢起上嚟，咁導致到佢整場波就甚至爭啲再失多第二球或者個第三球添，咁最後咧都能夠頂得住，咁啊有龍門未幫手啦，亦都有後衞就幫阿曾文輝包抄一球啦。咁就呢一場波呢，元朗其實佢所個進攻呢係可只能夠係可以嘅啫，因為始終佢都有個史提芬再返嚟，係未夾得到佢點樣攻嘅時候呢，兩隊波就踢起上嚟係有啲亦都係有啲比較傳波失誤較多嘅情況之下呢，就而家就係1-0啦。咁就睇下下半場會唔會再有啲改善嘅情況啦。咁而家趁呢個時候呢，我都再講返一次就係雙方嘅呢個出賽嘅名單先。咁就黃衫黃大仙就梗係黃衫㗎啦，黃衫黑褲黑襪。 咁佢嘅正选守门员就南华嘅谢俊啦，99号曾文辉。咁佢后防嗰四个咧，右闸就系6号嘅冯启康，中间两个就系38号赵俊杰同埋5号嘅安达，然后左闸咧就系杨智麟就移翻过去打嘅。咁然后美高7号同埋39号嘅张军就打呢个双防中，然后进攻中场就中村人民终于可以打翻佢呢个擅长嘅位置啦，就唔使打正线头咁辛苦啦。咁然后喺佢嘅右手边咧就有李健，左手边有聂培峰，前面就呢个新外援嘅呢一个嘅艾华顿。系、我唔好意思啦，我就因为琴日啱啱睇完呢个杰志对飞马咧，我就成日噏咗飞马嘅中间嘅艾华道啊，间唔中争一个字，即中文名就系、是、英文名其实争好远嘅。好啦，咁啊讲完主队嘅黄大仙，讲下客队嘅白衫白裤白袜嘅元朗啦。咁元朗咧龙门就系邱于明啦。右閘就是6號的羅振廷，兩個中堅就都是外援來的盧斯安諾和古斯達和，咁就左閘就陳顯光啦，亦都入選咗呢個省港杯嗰個香港 B 隊噶啦。咁佢嘅防中咧就是劉家銘嚟嘅，咁同埋就葉仲朗其實相對地亦都鬥得比較深去攞波嚟去做啦，咁就有少少類似派路嗰種嘅打法啦。咁跟住但係前面咧，佢隻左邊就係呢個葉子俊，中間就係法比奧叔叔，而右手邊咧亦都有呢個林嘉明，右手邊就有呢個嘅咁啊劉嘉明、譚樂軒，係譚樂軒同埋劉嘉明有時係互換位置嘅，有時一個打防中，一個打右 wing 咁樣嘅，間唔中都自己喺度 switch 下位嚟打。咁啊正前面基本上淨係擺一個史蒂芬，但係史蒂芬係成日都係拉落邊咧，然後就俾後面葉仲龍、葉子俊又走下入去啊咁樣。其實整體嘅打法比較 dynamic 啲嘅，相對地比較流動性係比較高啲嘅。相對咧就黃大仙係睇唔到我哋上次做直播咧嗰種嘅走位嘅流動性啦，可能佢始终这个新外援都是第二场下来夹的而已，始终的默契方面也都是相对地是有一些蚀底了。那下半场如果黄大仙真的想 去重组的攻势呢，其实或者是真的他收复的失地呢，可能他真的考虑要掹走这个赵俊杰的了，可能真的打深一环，或者是冯启康拱埋入去打中间，或者真的因为现在他数外援就应该数够数的，有中村啦、安达啦、美高同埋艾华特就够咗数嘅。咁啊，即系伊藤云平出嚟嘅机会就比较细啲。睇下会唔会佢用阿黄景华出嚟咧，就打个右闸，然后咧就将阿冯启康拱翻入中间咧，起码佢稳阵啲。至于冯启康个出击咧，就始终是比较望住比较稳阵啲嘅，甚至都可能黄景华就有攻势嗰时候，佢唔上就放阿冯启康上去，睇下会唔会系可以咁样做啦。咁其次我哋望到好多都要系外援半外援嘅位置嚟噶啦。咁相反元朗如果真系要顶得住嘅，其实而家现存呢一班人咧是应该够大的，但是可能较后时间呢我们就会见到呢他这个的第12人元阳呢亦都会上阵呢就在前面挂帅的了。咁究竟到时是收起谭洛坚刘家明定是将史提芬掹返走呢，就到时再睇啦。好啦，由于直播信号嘅关系呢，我需要呢是停一停交返去呢这个的广播中心直播中心先嘅。咁喺下半场返嚟嘅时候我们会再见面嘅。咁而家就先重复一次个比数先，就是昊天黄大仙主场0-1是落后比这个月朗的。好，交回给直播中心，我们听一下歌先。 这个家呀，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说行。 会下雨，来冲一杯美美的幸福，真心难以偷一偷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暖恋，世事凭什么干扰，看每份顾虑也被我不笑，小说本咖啡，谁又觉得开心太少，这睡衣很好看，轻轻呼一口气，去令我放松自觉，不顾什么都可找到愉快感觉，悠然自得幸福中悄悄笑着说，这是我，来冲一杯美美的幸福，深深难要，偷一口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眷恋，世事凭什么干扰，看每份顾虑什么比小说内容更感动，从片段变伟大的梦想不必发表，无需解释太大的胃口，吃掉甜甜眷恋，世事明日有分晓，发现我在世上太渺小，小说半咖啡，小说半咖啡，谁又觉得开心太少，嘴巴都快乐得弯起着晚星一再穿透密云，挂在半空双日普照万民，人其实就似一颗星马，在世上看一切发生，要是觉得它较闪烁动人，也别要痛心，伟大与否在这宽广天际，是你或我都会有份，自信可碰到天空，为世界发热发光，月亮会懂，繁星于晚上从不感到滞拥，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亮与否有几个类型，别以肉眼去挑剔。我没有披上在透光的水钻，但我是我，请你看清。要是我的心里充满热诚，我未会退色。向上看，可以在晚空找到我，用我力气改变风景，自信可碰到天空，为世界发热发光。月亮会懂，繁星于晚上从不感到滞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谁能望到？自信可望到天空，任世界说。 又翻翻到嚟 IBHK 嘅球场新闻嘅特备节目啦，咁 Jackie 又系翻翻带大家嚟到呢一个黄大仙嘅虎山道运动场，就系而家现场直播嘅呢一场嘅就系港超嘅护级大战啊，黄大仙对元朗呢场波就系东网唔播 ，IBHK 就阵间播东方对南华，咁呢场波就由我哋嚟帮帮手啦。咁就下半场就啱啱就开咗㗎啦，咁就换咗边啦，即係黄衫黄黑裤黑袜嘅黄大仙就係右攻左嘅喺观众席嘅。咁而观众席左攻右就白衫白裤白袜嘅元朗。咁黄大仙已经换咗两个人㗎啦，就快想同大家讲声先。就係、是、中村右人队长就被调离场，就由另一个内援77号嘅韩援尹东健入替。咁而另一方面呢就係、是、15号嘅王俊轩就入替咗呢一个嘅李健嘅。李健呢个都换走埋㗎啦。王俊轩冇错啊，好彩我真係之前做过一场黄大仙，咁都望落啲 number 都仲认得到啲人嘅。咁就辗转之间呢，而家有个罚球就尹东健就摆低准备去踢啦。咁尹东健起码出嚟个身材系高大啲嘅，而且确咁对于黄大仙嘅组织呢完全系好啲优势嘅。咁而家呢就系、是、一斩埋嚟就俾咗肥优就一个大脚就斩咗出嚟。诶、哎、过唔到 CB 呀。容易啊，一个打烟嘅斗返回嚟中圈。咦有喎、啊、将军差一个头槌俾咗安达。安达即刻一挫一挫，又挫翻个半场，地波俾翻呢个王俊轩，王俊轩就俾翻后边将军，将军就俾美高，美高俾唔俾到过嚟左边呢边嘅杨次伦啊，俾唔到，继续系王俊轩嘅，咁就啊推低咗呢个廖培峰啦，廖培峰入个中间、哦，好似而家就打咗一个双箭头咁、哦，佢同阿艾华顿，然后就尹东宪就喺佢后边，王俊轩就右边。然后就杨次伦就压出上嚟，哦，即系其实即系可能阿将军会挨偏左嘅位置出现，有机会，或者就阿尹东宪偏左，然后将军喺中间啦。但系唔好理啦，一站落嚟会入咗啦，罚球即射入啊！赵俊杰系冇越位噶，其实唔好以为赵俊杰越位啊呢一球。赵俊杰佢冲埋去，但其实佢冇影响啊，优于明个视线嘅，所以呢球绝对冇越位。喺48分钟又一球死球优势，死球攻势，杨次伦左脚回敬翻一球啊！呢球波又到元朗嘅后卫失魂啊，俾佢咁样弹一 特利，啲将军嚟喎，原来我睇错咗，唔系杨智霖，大家见杨智霖咁开心，以为系佢添，将军嚟嘅，好啦，25分钟就叶仲朗嘅角球，咁而家就将军一下弹地嘅罚球，咁就1-1啦。咁赵俊杰就走埋佢，你话你会骚扰到，但系佢冇直接去影响紧绿门嘅视线咧，唔算角球嘅，唔算逐越位嘅，唔使指住赵俊杰啦。咁赵俊杰亦都冇咩喎，嗱，冤枉来瘟疫去啦，有少少叫做，睇下会唔会元朗啊，会唔会企得定定阵脚啦？嗱，而家咧似乎嗰个走势咧，嗱，因为就啊，褪得好深喎、啊，尹东宪喺防守嗰时都一样系，下边我叔叔斩埋嚟，过唔到杨智麟，但系。得住安达又踩出嚟禁区边，罗振廷一斩埋嚟又系过唔到安达，咁啊古斯安奴，哇艾华顿入完个波三猛咗好多啊即刻，但系挂上嚟，谭乐轩嘅红控咗出滑边界外外，咁就底线对翻上十零码度啦，次边执翻个波抌后边，有两只鬼埋嚟啊！安达话大脚就系艾华顿，艾华顿自己坐低嘅，亦都根本就拱都冇拱到佢。咁啊，古斯达华挂翻上嚟攞啦，后场又顶翻嚟后边。哎，罚啊，罚安达。咁你唔系话你举只手就冇动作嘅，的而且确。咁你仲有其他方法可以有动作嘅，例如你用你嘅身体嘅任何部分得落去都得嘅啫。我罚球啦，咁就。咁就正中间偏右到位置啦，嗱，峨眉一对出嚟再多12-3码到位置，系啦，10至11码到，系啦，黄大仙就睇下顶唔顶得住啦，十号仔、11号仔企晒喺度噶啦，即系而家就系阿叶仲朗同阿叶子俊两个都喺齐度啦，究竟黄大仙顶唔顶得住咧？但系而家咧就咪去搞下。人牆後面禁區邊嗰陣先，唔係嘅，曾文輝就唔係至於咁差嘅，曾文輝應該頂得住嘅，只要佢正 shot 嘅話。不過呢球波就應該左腳仔葉子俊，咦唔係喎，葉仲朗斬埋嚟，趙俊傑頂翻出嚟，但係一個一車身一射，眉頂高出咋，射得都靚啊呢球。会不会是刘家明射的这球还是谭乐轩去射的呢好了不要紧了终于曾文辉又想开短波结果就发给我叔叔我看穿了放场上来啦美高顶出来将军一个长波放埋嚟，廖培峰系喺翻左边去嘅。原来廖培峰系，哦，即系佢仍然嗰个系统都系打翻4-2、4-2-3-1嘅。咁即仍然系将军同美高，仍然系防中。咁就尹东宪就会系喺中间啦。然后就黄俊轩嘅右边，廖培峰左边嘅正箭头就系艾华顿。好啦，抌翻嚟俾廖培峰。阿次 B 一个后边尹东宪，尹东宪佢艾华顿，个顿字系冇错噶，佢的而且确系有啲顿啊。结果就直情连个波都攞唔到，就出埋界落门球啦。结果而家就系肥优又攞住个波又再续过啦，准备摆喺正中间，叉住条腰先，反正和波慢做个都唔似啦。快俾我叔叔就顶翻后面，安达顶，刘家明、赵俊杰、刘家明再顶嘅时候，全部都猜头锤嘅，所以我净系读名算。咁就罚咗刘家明啦，咁啊，我俾再俾后啲开，安达就俾翻美高，美高又俾翻安达，仍然喺后半场嘅中间偏左边一猜乜嘢，左闸杨智麟一个长波又放我上嚟。阿古斯达和听到啊，邱宇明话 is my is my， 咁就俾咗佢啦。咁啊，养出嚟先啦。反正你个艾华顿唔嚟，你嚟你未嚟，我哋轻轻放上嚟，发俾我叔叔，再俾翻过嚟罗振廷。 結果一散就被將軍殺出界，你就揼架我球，都未仲未過多半場，差少少。好啦，快俾我叔叔頭槌一線埋入去中間，結果再頂埋去嘅時候咧，安達就一個倒掛金鈎解圍，然後就美高一鬥上嚟做咗隊長，原來美高係華頓就攞唔到啦，就變咗美高又頂。明明葉仲朗仲好似仲高佢少少咁樣，就變咗啊冇誤會啊！佢同尹東傑一鬥咗上嚟，艾華頓好啦，一個轉身呢下過啊，古斯滕華過得嚟，再轉身再射，哇未抵落噶、啊，好嘢喎、啊！呢下就唔頓喎，俾我鬧完就成才喎、啊，哇係啊！呢球波如果優於命唔破啊，入啊，係啊！佢生好多啊！而家下半場踢起上嚟，佢始終李健喺度咧，就多啲嗰啲嘅扭啊，多啲帶咧，就真係爭啲嘅。咁但係就，咦有啲手手腳腳啊啲問題喎、啊，好似膊球又開出嚟噶啦。咦？咩事咧？阿尹東傑開個角球出嚟，阿劉嘉明咧就喺禁區裏邊瞓低咗。冇嘢嘅，咁啊，肥優都話攞波啦，咁即係應該佢可能自己係咪抽抽筋呢？我見到阿肥優就仲喺度睇緊佢咩事，得唔得啊？唔得就起身啦，得走起身啦，唉，應該就可能有少少碰撞啦，我估就咁。結果又擺翻定咧，又係再開過呢個龍門球，佢唔係個罰球嚟嘅喎。但見到係吉吉地㗎，劉嘉明咁即係話咩啊？以指一指喎，指一指喎，可能會唔會叫佢話球？啊，係啦，啊，俾譚樂軒聽，你可以過翻右邊啦，我翻出嚟。但係點知一開個波出嚟，又俾廖培峰截咗，彈咗波落去羅振廷度出翻去橫邊。次 B 就慢慢走上嚟等啦，啱啱過半場左手邊位置，運東健過嚟俾佢，俾我個頭啊，唔係啊，俾佢個頭啊，結果就俾前面廖培峰打，就俾呢個譚樂軒就截咗。好啦，輾轉之間回翻過嚟俾美高啦，阿馮啟康，美高啊再俾邊，但呢個就唔係運東健嚟嘅，呢、這個將軍嚟，都次 B 都走咗上去準備助攻噶啦。美高防往邊次邊俾運東健就俾咗安達，安達就應該俾呢個趙俊傑，咪俾打俾特別嘅設計咯。好啦，美高拖翻個半場，又俾翻半場後面嘅將軍，將軍一個長初放上嚟，廖培峰出嚟迎咗波，然後帶翻埋嚟，死啦跌啦，撞跌嗰次邊罰係撞跌嘅少少動作咁啊，計一計佢咁好輕微咁，但係佢跌。又真係有動作，今日吳佳林喺呢啲微細動作睇得好清楚嘅，甚至佢都可以分得到究竟你係有心啊冇意嗰啲，咁所以成班都係企定定喺度聽佢訓話啦，冇事冇事，全部散開啦，乖啦，我係睇到嘅，解翻俾你聽，你係真係有動作啊！我同阿發俾我叔叔講翻，阿盧斯安奴真係有動作嘅，咁就變咗罰球啦。罰球就貼大概中間偏左啦，峨眉丸係未高得過峨眉丸噶，美高喺度大腳軍，左腳位有個嘅艾華頓企喺度，尹東健就埋埋嚟，安達就埋埋嚟，咁啊兩個攬住喺度吹水，唔知做乜，啊三個圍埋一堆。會唔會三個都話我哋全部唔關事嘅？美高嚟射咧，會唔會其實最後話俾你聽，唔係喎，尹東健就埋度位喎、哦。尹東健想射喎、哦、呢球，哈！原來艾華頓先陣搞咁多嘢。好啦，尹東健左路底線一出，底線傳對到底線前，有人頂翻出嚟啊！應該係趙俊。啊，唔係安達嚟嘅，頂出嚟嗰個就好啦，一鏟，哇！廖培不過阿將軍呢下就貼地去鏟嘅，咁啊譚樂軒睇到都跳起避咗啦，咁但係上到嚟邊，馮啟康接翻個過翻嚟右路呢一邊， 咦，但系华顿走咗个右路喎，俾咗将军，将军话度度都见到佢啊，真系。而家由呢个左闸位又去到右 wing 位都见到佢，真犀利。咁啊，隔下球等翻后边啦。洪启康左脚你都得啊，召咗过嚟尹东宪，即刻弹俾杨次伦啦。杨次伦就俾翻尹东宪，由左边翻翻嚟中间，去到过去，哎呀唔敢去啊！呢、這个新仔呢、這个黄俊轩，黄俊轩敢去咧，可能射得到门噶。但系赵俊杰轻轻一弹，你俾弹翻上嚟俾美高嘅时候咧，就俾阿谭乐轩截咗一比落去右手边，史提芬追唔到啦，安达就执咗个界外球嚟抌啦。碌翻俾阿慈必抌好过啦，你埋喺手腕中间先啦。好啦，助跑，助跑咗几步，一抌抌咗上嚟，廖培峰就俾阿边个孭实咗，但系转到身啊，俾阿罗振，俾阿廖培峰转到身，撞唔撞得佢？撞都撞唔得，反而你自己跌低啊，罗振廷。但系咧，不过射俾咗出嚟有冇咧？个廖培峰，但运东牵切咗出界，系啦，话你出界啫，唔系话你手球。但系就乘机系啦，抌嘅抌嘅抌嘅抌嘅，佢自己冇力啫。阿廖培峰个十一号仔嗰球，你头顶头锤啊！话落手呢个梁次伦暗鬼奸诈嘅你，不过唔紧要啦，又出翻嚟啦个波。将军啦啦呢下俾牌，应该俾啊！而阿吴佳林今日把尺，点唔俾啊？哦，话佢唔小心咯，即系又系。杜斯安奴抌前少少，一个大斜角斩咗过嚟呢一边，史提芬俾阿冯卡安得住，呢个球队友嚟嘅，结果带翻后边，谭乐轩又差又俾翻过去嗰边，叶子俊啦，叶子俊俾咗谭乐轩，谭乐轩就俾翻古斯达，咁啊刘嘉明啊再放个长波上去啦，啊俾我叔叔又过唔到赵俊杰，但赵俊杰批褪后。咁啊，冯启康啊，俾翻过嚟呢边，黄俊轩，哎呀，话发俾我叔叔，好似辣一辣啊，美高啊，啊队长美高，啊中村就换咗出去噶啦，所以而家美高啊当咗队长嘅啊，而家就下半场就十五分钟，即系而家就六十分钟啦，比数一比一啊，两球死球，就系、是、两球入波啦。咁一孖腊肠挂住喺度，咁大家今日都系整腊味饭啊！可以赵俊杰开啊，开地波算啦，俾咗过嚟呢边安达，安达又俾会唔会俾左闸咧？唔系，俾后边走上嚟嘅美高，由美高放过嚟，又代咗个左闸位嘅将军，然后就放咗杨次伦上去又进攻啦。安达又俾翻美高，嗱赵俊杰拉一个啦，右闸噶啦，而家即系话。換句話講，阿馮啟康壓埋上去，但係佢放長波嗰陣時有啲黃魚啦，發俾我叔叔呢下。不過今次啦，嗰、那個受罪嗰個係美高定趙俊傑啊？趙俊傑喂呢下要俾啦，其實俾啦，真係俾咗啦呢一下，呢下真係俾咗啦。咁多下之前佢都其實。下半場啊，吳佳林出嚟相對地鬆手咗個比牌嗰方面，但係咧趙俊傑就點咗好耐喎，不過佢都辛苦噶啦，一身兼數職，會真係換個人出嚟幫幫手啊，可以掉埋阿黃景華出嚟幫佢手啊，咦就得咯，又起翻身冇事喎，好嘢啊，果然係一條硬漢啊！虽然佢应该就冇阿基林啊咁硬正噶啦，同埋佢亦都冇阿基林啊咁潮。美高又放个长波上嚟，点样放俾卢斯安奴嘅？好啦，史提芬就俾翻个发俾我叔叔，唔好乱嚟啊啦！冇手球，佢咁短距离呢啲波，咁电光火石就唔罚噶啦，好多球证都。美高又俾翻后边啦，黄俊轩又俾后边赵俊杰。次 B 上咗去啊，放个长波俾次 B 啦，一早就应该，而家又唔得啦。将军俾翻，会唔会俾到黄俊轩？好啦，终于俾到黄俊轩啦，又俾人炒落架喺度，结果又俾斗翻埋冯启康，美高啊顶翻 頂翻出嚟美高，又頂翻入去，又頂翻出嚟美高，今次線環啊！啊，馮繼康我俾你陣，但係斜線算啦。啊，唔係喎，佢地波側埋去禁區 K 角位就俾唔到黃俊軒啊，可惜。咁啊，美高又鬥埋去，將軍攞唔到，馮繼康啊頂埋去，尹東健又撐開後，但又失咗。而家又到啊，將軍又冚，而家又到呢一個嘅將軍嚟嘅呢個先，斬入嚟嗰個邊個嚟嘅咧？唉，唔好理啦。走俾龙门，应该黄俊轩嚟呢个。阿廖培峰嘅用，咦？廖培峰可能走埋个右路波啊？唔系，廖培峰企一个前点，艾华顿而家落咗左 wing。咁就即系黄俊轩又喺右 wing 啦，即系头先走翻个黄俊轩嚟啦，应该。嗱，冇人逼阿、肥优、哦，系啦，揿住廖培峰，我去我去，结果佢一去咪撞咯。发飙叔叔嗱，少咗手踭，但呢啲冇乜。嘢嘅呢啲手踭就咁啊，运就弹唔到俾运东宪啦，跟个教球，阿罗振廷 fit 咗运东宪向前之后就抌咗前面俾谭莫谦，谭莫谦弹咗俾阿发彪，发彪弹入去中间过唔到赵俊杰，又猜翻出嚟，但系又弹翻出嚟咧，又俾阿发彪叔叔弹咗去左边再玩个叶子俊，俾翻发彪叔叔又再俾个左边嘅冚冚冚上嚟嘅陈显光，但系同佢打出角先，呢个艾华度话去到。艾华顿啊，好啦，咦，托利斯出嚟咯，咦，收发俾奥叔叔出托利斯啊，但托利斯系中坚嚟噶，即系古斯达和上翻佢，但系古斯达和就进攻就冇咁好、啊，咁啊可能叶仲朗推翻上一格打进攻位啦，可能，但系呢一个嘅。托尼斯都是有少少燥底的球员嚟嘅喎，其实好啦，嗱，见到元朗有个助教行出嚟就指挥啦，点样执位呢而家后面两个大好收发俾我就行快啲啦，球证叫佢叫佢，系啦，而家就即刻吹嘅啦，而家出嚟就，咦唔系、哦，托尼斯就上去打呢个嘅。房中喎、哦，可能個高老師唔係托利斯，噏咗咁多都噏錯咁樣啲高老師嚟嘅，唉、哎，成日見到西班牙人就以為佢係托利斯，點知係高老師嚟嘅？明明一個射手個名就係中堅，咁啊，哇，撐吞後啊，斬到埋嚟啊，黃俊啊將軍一斬埋嚟，啊，古斯特王咗批騰後就俾咗好彩邱宇明出得嚟快抌翻出嚟快抌，但係咧。都是在自己的右閘位，但三角短傳你撞我刺邊度啫，咸樂軒邊有邊有，劉正華我睇到，唔好呃我。美高個批騰後就刺邊，刺邊一個大斜線斬埋啦。黃俊軒呢、這個黃俊軒真係唔敢去喎、啊。佢黃俊軒夠膽去嘅話，其實逼一逼阿、啊、肥優咧，肥優唔係咁高嘅龍門係有機會會犯錯嘅，其實。應該再走得侵略性多啲先得。嗱，美高又接翻呢個龍門球出嚟，輾轉之間就彈咗俾將軍，將軍就俾咗後冚上嚟嘅馮啟康推過半場前，得停俾翻啊美高，過咗半場又配翻後邊俾阿趙俊傑，安達帶上嚟啦，次 B 走緊啦，就俾次 B， 跟住而家就逼過嚟譚樂軒逼唔切啦，鄧東健心口石後，廖培峰。在禁區裏面出馬，艾華頓左腳擊右腳啊！佢想左腳射，點解擊落右腳度？但係點緊要啦，開翻出嚟，吳繼康接翻俾阿將軍再做過。今次到將軍掘過嚟廖培峰啦，廖培峰就夠膽去啲底線時控住個波，俾後邊梁次倫走位，點知佢又俾譚樂軒，譚樂軒就俾。隔離嗰個嘅盧斯安，我帶出到嚟又揾東軒一鬥，艾華頓一得住個波先，一個大轉身，再轉禁區邊落腳落腳，葉仲朗你落咗腳，係叫到罰呢球波，直情貼住峨眉與中間偏左嗰邊條線，仲好射過頭先嗰球啊！今次又邊個呢？佢咁多個死球專家喺度，要俾牌添。應該如果係俾，可能佢都係話阿高老師係多口嘅啫。我估唔係話 阿葉仲攞落腳又落得好勁，咦唔係喎，大家孖個寶喎、可能真係俾左牌喎、好啦，我呢個時候我哋聽下黃大仙嘅小朋友嘅歡呼聲先啊！嗱，今次個罰球個布陣相對地簡單啲啦。尹東賢一射埋去，柱邊咗呢球。嗱，佢艾華頓、尹東賢同埋美高企喺度，艾華頓走過，然後尹東賢一抽喺龍門近處柱邊出翻去咋。肥優企咗大細邊嘅，即係個人牆牌上應該有少失誤啦。佢又咁輕易咁一抽落個近處度，好啦，唔緊要啦。邱於明又開龍門球啦。嗱，元陽呢個第十二人準備入場啦，會唔會可能收阿劉嘉明啊，或者譚樂軒是但一個呢？定係可能係葉子俊呢？三揀一啦。好啦，廖培峰就頂返埋嚟啦，接應呢個長傳，但係唔到啊，呢個黃俊軒都係嫌佢唔夠決心走落去爆啦。嗱，艾華道好似艾華道呢啲咁樣，佢走埋去係唔到㗎，逼一逼你，咁起碼你界外球，你冇得攞返住啦。好啦，葉子俊就被調離場啊，隊長俾邊個做隊長呢？哦，俾咗佢先啦，係啦，俾咗阿元陽先，可能元陽都夠資歷自己帶起佢啊！講真，其實唔使特別話真係走去俾阿後邊啊古斯達和或者俾阿葉仲朗嘅，係啦，真係俾元陽啊！啊，後邊啲朋友使下心水清啊，凡係隊長嘅元朗嘅隊長都換，咁但係元陽就唔換喎，換曬未啦？但係如果係咁樣。下半場我終於見翻啲球證名單啦。另外，原來，哎呀，我認錯人啦。誒唔係，你點解出咗傑？哦，傑志嗰場嚟嘅，我就唔知佢。哎呀，曾文輝好彩啊！我啱啱想望球證嗰時，佢就斬咗個波埋去，點知咧就好彩，曾文輝拍到個波咧，然後就碌出嚟揾東賢咧，係有少犯規，但係 play on， 因為佢俾咗美高，美高喺左邊。牛腳，你真係差啲。嚇？幾多發話？543啊！543話唔錯啦，仲多過聖誕節嗰場喺旺角場踢晉旗嗰場添啊！即係話今而家翻翻嚟主場。咪多啲街坊入嚟捧場咯，咁咪幾好。而家好啦，趙俊傑就一腳殘雞腳踩翻上嚟，將軍道先定係唔係陳顯光道先啊？執起個波抌翻出嚟，葉仲朗放上嚟，俾咗呢個史提芬深海一側側咗去俾啊左邊邊線啊出咗橫邊啊陳顯光唔到，界外球慢慢抌啦。不過呢場波如果真係和波嘅話，就放咗流浪歸山嘅啫。因為佢而家就兩隊排緊第七、第八、第九嘅，佢哋而家第九嘅兩隊都未贏過波，所有嘅分數都係和波攞翻嚟嘅。咁如果呢一場波佢都係和嘅話咧，其實流浪就要追係容易啲咁，但係。流浪真兵嗰度就好似冇咁好喎，呢球波廖培峰俾埋去，反而係會罰艾華頓，艾華頓話佢唔收腳射波嗰陣時，咁啊肥優話乖啦，你起身啦，冇事就你拉我得唔得啊？唔拉你啊，你自己撳翻起身啦。嗱，廖培峰係鬥埋你個波，呢球波地波輕輕力俾埋佢係靚嘅，但係咧艾華頓就入唔切啦。我哋見到阿招仲文出嚟咧，就叫阿可能佢提示叫阿廖培峰同埋阿黃俊軒兩個喂靈活啲，走望兩邊望多啲咁樣，咁就 睇下会唔会有啲改善啊？经过师傅教导之后，赵俊杰猜翻个波出嚟，俾咗人次轮，临出环边之前一笔，人哋就成个身喺度俾准备食你一脚噶啦，系强莫谦，跟住一俾落去，武月慧追唔追到啊？王俊轩嚟嘅，如果呢个廖培峰咧，我一定追到。但系王俊轩就起步第一下唔够决心咧，就笨啲啦。好啦，谭乐轩，安达撩个波出去罚安达，举脚过高，就喺阿元阳个头顶度撩翻个波出去嘅，话佢。咁啊，啱啱过中圈就。右手边边线对翻埋嚟两三码到位添咋？叶仲朗啊，俾翻后边再猜过啦。咦，而家佢个做法就高老师真系上去打进攻喎，佢负责帮啊前边啊，佢而家变咗做前面元阳做第一点，但系佢系喺后边，而史提芬就去咗左手边咁样。叶仲朗啊，投得好深啦，放咗阿罗振廷上去，咁而家又好似喺度猜住啦。嗱，伍思达和又俾卢斯安奴，卢斯安奴唔为意，又要叶仲朗走回攞。不过叶仲朗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打得唔好嗰时，系真系打咗个右翼，甚至右闸嘅。但系唔好讲呢球先，一射，史提芬嚟嘅呢个。嗱，谭乐轩喺右路。爆落去底线，喺离门离底线距离两码到，揿个地波出嚟，去到大概十二码点到，一脚一抽喺远处十二码点，一脚一抽咧，未顶咯，又系可惜啦。喺个高度就唔似高老师嚟嘅，应该就系史提芬啦，斩翻出嚟，又俾谭乐轩一脚不顺嚟出界啦。喺沙拉奥个球旁正嘅沙拉奥个头个顶嗰度咧，就扭出界啦。好啦，而后屘系而家后屘叶仲朗啊，真系俾咗黄牌佢，原来嗰下叫脚。咦啦，而家咧就两边咧都各自换咗两个人噶啦。咁睇下會唔會有再有第三個調動啦？因為而家下半場其實打咗三分二噶啦，七十五分鐘噶啦，比數仍然都係講孖臘腸喺度。咁究竟大家攞唔攞到孖臘腸翻屋企煲臘味飯咧？嗱，因為我哋坐喺呢度咧，天氣的而且確係冇琴日咁翳焗嘅，凍咗少少噶啦。咁都大家就著多件衫啦。咁最後咧。在黄大仙的右路攻势呢，就陈显光散返到艾华道嗰度出界。咁咦，但係等返出嚟剪住之间打落艾华道度，但艾华道又俾人猜得咗。美高嘩，俾两个逼住佢都唔甩，因为佢回咗俾尹东宪，尹东宪又俾次边，次边一个远射埋嚟甩手啊！佢话嗱，黄俊轩唔收脚嘅，冇办法，冇得俾牌嘅呢啲，佢自己唔系好收脚。佢 sorry 噶啦，起身，我冇心噶，冇心噶咁样。但系，唉，肥优呢一下真系懒不提防啊！次 B 一脚嘅远射，佢唔够啊！翻中真系地波死降，好似真系重山嗰个猎哭鹰射球咁样批埋去啊！呢球波简直就系、是、好啦，肥优作胜当龙门球咁就咁啊！呢球就拉近线。一个大概当翻上嚟，将军顶咗出嚟，又俾阿叶仲朗大脚解围，不过佢又踢到去埋啲边位咧，就俾阿史提芬去搏嘅啫。点知就过唔到冯启康，就俾咗美高又俾个过嚟左闸嘅出击嘅呢个嘅次边啊，俾咗中间运东健弹咗过嚟左边嘅呢一个嘅廖培峰，对住罗真廷过到一个。要推大力咗，就俾咗呢个嘅谭乐轩，但系谭乐轩已经有尹东健埋嚟逼住呢个刘家明啦。结果刘家明自己出咗界，即刻抌翻后边，俾啊次 B 俾唔俾翻？唔俾次 B， 王俊轩就俾翻呢个尹东健，右脚闸后柱未到啊，就俾咗呢个虎斯达和顶翻出嚟。阿元阳同欧系话顿喷一喷先噶嘛。我唔输俾你嘅，如果论得身位呢样嘢，我哋中国人 結果咪原來華頓執起盾牌，王俊軒同埋兩個喺前面，將軍嚟嘅嗰個真係將軍執起盾，抌咗俾廖培峰，廖培峰得低咗，地波出兩力。王俊軒係意識方面係真係爭少少，佢呢球波如果肯走落近處入咗噶啦已經，咁啊趙俊傑就怒發嘅老人家嘅突翻個波出嚟啦，咁啊逼住古斯大鑊啦，王俊軒咪去，唔識講，都唔使講，嗰邊個球阿肥優放個長波埋嚟，史提芬越位，好啦，換埋最後一個人啦。冯启康博到都差不多了，可以退下火线了。今天封城身退的冯启康会被调离场，由余佩康入替，咁啊都是换翻个右路的球员入嚟啦，都是反正赵俊杰就打翻山的话，哎呀隔住走啊，冯启康真是博到尽了啦，已经咁打得好啊，咁球迷亦都对他报以掌声啦。咁余佩康入翻嚟，肯定系打翻个右闸位噶啦。但系佢左脚都 OK， 放翻过嚟左边俾安达。安达定比达咧？系安达嚟嘅。安达地波摆翻上嚟呢边左边，沉落啊唔系，次边俾埋中间，运动一吸埋右脚，呢下就慢啲啦，所以肥优睇得到你接啦。但系抌啦，佢个側身咧就想大膽，點知佢發覺抌唔到，碌出嚟斬啊！阿艾華到，艾華頓就話：，誒、哎，你見你一走，我斬咯。跟住將軍頂翻出嚟，咁次 B 嚟嘅，次 B 頂翻出嚟，再加腳之後咧，又俾呢一個嘅羅振廷嘅解圍。但是又被将军接返一大环，但是俾咗嗰个陈显光嗰下呢，把陈显光带到自己嘅左路，即係黄大仙右路㗎啦，贴住底线三码站一高波埋身粒曾文辉啊，曾文辉冇接啦，呢球啱啦，托走佢啱啦，托走佢啱啦，龙门系佢唔敢接，佢唔夠，同埋佢好貼尾啊！呢球佢貼尾咧，佢如果佢接，有時佢都真係驚隻手撞翻甩咧，佢仲大鑊。咁所以佢都尷尬嘅呢球，高就佢已經唔算矮啦。曾文輝係，但係佢如果真係佢夠經驗啲嘅咧，佢係真係望住係點樣樣咧，就拉住條柱掃出去就穩陣啲，就唔好攞。諗都唔好諗住攞就好啲嘅，咁角球斬埋出嚟就唔使諗啦。啊，咦邊個斬嘅咧？我腳走得咁快，唔好陳顯光嚟一個，係啊，陳顯光啊，唔係葉仲朗右腳都靴到撳埋，咁嘅喎。 啲波咧，佢只腳有少少細啊。 好啦，黃大仙開翻上嚟咧，又俾。谭乐轩差翻出嚟，但系咧嗰边原样又甩咗脚，又俾呢边接翻美高比一后边赵俊杰，赵俊杰你俾边个？次边一早走上去啦，大家都知道，你唔系谂住将军，将军就收咗埋，你又见到将军，即系冇人咯，唉唔紧要，好彩辗转之间都攻到过嚟嘅时候，都系由呢个比达啊唔系安达解围翻出去，界外球执住抌啊罗振廷。叫第四旁正叫元朗边，唔好嘈，唔好嘈，断咗噶啦。安达，但又俾高老师接翻，安达就俾高老师控住，散落安达，梗系散落高老师就出界啦。界外球，自己嘅左边系啦。今日咧两边其实都做到呢样嘢嘅。好啦，俾阿次 B 炸手榴弹啦。咦，有啲威脅喎、哦！盧斯安奴就話係艾華道頂出去嘅，盧斯安奴頂完艾華道再頂，前面定後面啦、啊？羅振廷就問你後面係啦，葉仲朗啊掛翻上嚟再玩呢個啦，史提芬就俾咗劉嘉銘，跟住得一得個膊頭撞膊頭，就角球都冇。刺邊哇，好硬淨喎！曾文輝又快開，咦做咩俾咗旗啊？俾咗旗喎！ 哦 ，Rolling Start， 佢话个波冇摆定，冇摆定，话个波冇摆定，系啊，嗱呢个旁证沙拉我好嘢，佢递起支旗，球证一望到，吹停佢又俾个动作，哦冇摆定咩？新闻辉再开个地波咯，迟啲就波上去啦，将军入放个长波上嚟，艾华道俾两个得住。古斯特和就顶住俾阿肥优，肥优都有你咁撑啊大只，你不如乱攻虾咪立住个波先，唔俾你撞埋嚟，再放个长波啦，碌出嚟啊！有事，但系话到埋你个斩咯，点知一斩都有线噶，线咗嚟呢边好彩，队友都喺自己左边攞得翻，阿陈显光放上嚟，咁但系赵俊杰就杀到过嚟，一头就阻出去。教佢啊，执翻住抌啦！陈显光抌咗过嚟呢边，余佩康有少少拉佢，但拉唔跌，后尾再铲又中波，咁啊，球证话中波啦，因为球证指咗教球啊，仲要系黄大仙开教球，不过又猜翻出嚟，余佩康又俾翻陈显光啦。今次咦，又话冇事啊，又抌啊，又教球啊，好啦，就换埋最后一个啦。不过今次就终于队长唔使走啦。是你啊，刘家明，是你换出嚟啦。又有三号嘅恩柏朗入替，恩柏朗啊进攻就大力啲啦，咁啊，谭乐轩就斗防中啦，可能，然后就俾阿恩柏朗爆边啦。恩柏朗而家企咗左翼，右翼，咁啊，而家就翻过嚟啦，揾东健。就俾廖培峰，廖培峰又再对罗振廷，佢吸埋中间一个快脚射打出嚟咋，因为省到前面嘅罗振廷嘅呢球，咁就肥优打出嚟，右边再打过，好啦，将军执住左脚啊，吊个大车先，杨千里一批近处，佢话顶到啊罗振廷，但系罗振廷就话冇，球证都话冇，咁啊肥优执低慢慢开啦。哇！你话嗰个如果阿廖培峰省唔到人啊，可能啊接咗去近处嗰边咧，可能仲难救添啊。不过佢而家咁样就有少少转方向啊，考一考啊。肥优咁啊，肥优又好彩又考唔起啦。咁啊，而家下半场哇，话咁快就85分钟啦，去到即系下半场40分钟噶啦，比数仍然系左巴拿抢1-1。赵俊杰放个长波上嚟，就放咗落高老师个头度，高老师又一个头面孔挡球挡翻个波上嚟，就自己引球出击埋添，又俾咗嗰边嘅系咪袁杨？袁杨吸中翻只右脚就过唔到美高，美高都闩埋喺后边啦。将军刺呢、这个唔系刺边嚟嘅，有廖培峰嚟嘅呢个先系走上嚟嗰、那个尹东宪，然后尹东宪系俾杨志伦再挡翻俾佢，就点知又吹到佢边尾都直，就系罗振廷攞住喺右手边抌界个球，啱啱过中圈，但仍然喺嗰个头位差嚟差去。高老师一放个波过去左边，陈显光就人前，你个波就波后，咁就唔使讲啦。咁啊，即系黄大仙又攞住个波啦。而家我哋都开始见到有人准备走场咧，就过去旺角场啦，因为阵间，但系嗱，黄大仙有个球员受伤咗，杨智仁顶翻出嚟清咗佢先啦。尹东宪，尹东宪系啦系啦，中攻啊，唔理啊。嗱，将军见到，睇下佢踢唔踢走啦。系啦，后边后生踢走咗先啦，终于见到啦。嗰、那个嗱，如唔系余佩康，唔系廖培峰。咁可能系黄振轩啊，即系嗰个位置，又唔系将军，咁仲会系边个咧？将军系饮紧水啦，廖培峰过嚟饮紧水，自己抌松咗嗰个就即系黄振轩啦。好啦，嗱，喂，唔好饮水啊，开波啊！好啦，抌咗出嚟，踢翻出环边啦，呢、這个嘅。史提芬他仲想啱啱踢正喺旁正阿沙拉奥嘅隔篱，佢系咪想踢落沙拉奥度停，然后出街呢？嗱，你小心喎，踢唔中就踢中佢突出唔切界就大镬啦。好啦，抌抌翻个界外球上嚟，份东宪就顶攞唔到，又就俾人 K 斜揽翻个斜角，陈显光啊攞住回翻后啦，古斯达和又再俾卢斯安奴，嗱罗振廷啊上紧去噶啦，高卢斯啊走翻嚟后边，放个长波就唔系放嗰边就放啊，放翻叶仲朗嗰边，一个混乱，安达定比达就大脚解围先，佢就赵春杰冇事，头先仲叫你呢一个嘅。高老师起身，就叫你呢个史蒂芬起身添，起身啦，起身啦，哎呀有啦，好啦，陈显哥话我再斩过埋嚟，点知前面就系梁次伦，冇用啊，曾文辉根本就话我望一望住你先，你都冇人嚟，我挡一挡前，再慢慢接，放下去俾艾华顿再做个艾华顿包落去，哎，先俾呢、这个。古斯达和食住，再由卢斯安奴护住个波，俾肥优接住。咁正正之间又猜翻个右手边嘅卢斯安奴，直接放上去算啦。而家都赶时间啦。哦，佢话高卢斯亚开系赵俊杰。嗱，又喺度向球证喺度大呼小叫啊！呢、这个球员又喺度，睇嚟佢应该都向吴嘉林申请黄牌啦，睇下俾唔俾佢先。阵间再有事嘅时候，次 B 俾一个系呢边廖培峰，廖培峰，哇，好嗱，好有经验呢、这个斯安诺举嘅手，但系咧啊，最终咧就由呢一个嘅古斯达和咧督翻出去，黄大仙进攻路线左边嘅角球旗边嗰度出去还界外球，次 B 炸手榴弹啦，但系走短咗、哦。够唔够力噶？定系抌出出边嗰个嘅将军啊？将军指佢掟埋去，梗系唔系啦！转身抌飞嘅将军，将军又俾翻杨次伦，杨次伦一斩又省中呢一个嘅罗振廷啊！弹翻出去横边，上翻啲啦，就喺 K 角位对翻出嚟到，又再抌个近嘅美高，俾唔俾得翻佢？唔俾，俾后边将军，将军就抌大赤角，唔够高啊！点知咧？史提芬又攞唔到，又俾赵俊杰，赵俊杰又俾个医院波，好彩安达走得快攞得翻，但系佢就而家就俾谭乐轩又逆步逆吹逼住噶啦，就唯有俾后边嘅余佩康，余佩康又俾史提芬逼住，耍个史提芬到，但系冇弹出界，仲要个波到西，仲要个波西咗几个转头，又系安达，安达喺角球旗面前攞翻，大脚放我上嚟啦，放翻去中圈，尹东宪顶唔到就俾呢个卢斯安度又顶翻个进攻路线嘅左边，又拨翻埋中间。原來一射，哇未頂咋！曾文輝就話：，哎，快啲啦，因為就嚟保時啦，已經89分鐘啦。嗱，艾華道罰啊，罰艾華道啊，冇乜動作啫，其實都唔緊要啦，佢話罰就罰啦。好啦，我哋而家集中睇下保時冇幾耐先。保時兩分鐘，咁就如果大家都冇乜。戰局冇乜特別點改變的話咧，即係話呢孖立場都好穩陣，因為大家都係靠死球擁嘅啫。呢兩球入波都係好啦，又係大斬大赤角頂咗過嚟，頂住先啦。楊志良，但係頂得唔遠咧，將軍好彩過嚟攞翻一個大腳筆出上嚟先啦。廖培峰逼佢啦，廖培峰係啦，逼住呢個嘅盧斯安諾，幾個大腳唯有踢出橫邊，再做過哇，好靚啊！呢、這個助教邊個嚟噶？係咪簡順昌嚟噶？龍門教練接得咁靚啊！呢球可能唔係啊，潘文俊嚟嘅，應該係出嚟指埋，因為佢係，唉，但係又斷咗啦。高卢斯嘅斩落美高个头，哇！次 B 又一个倒挂，今晚又挂翻上嚟。艾华顿就攞到，俾翻美高，做乜嘢啊？拍一拍手，佢话有个 minimal， 即系佢有个好细微嘅 contact 啦。总之就话佢轻轻踢到少少啦，可能话佢，但系就唔理啦，唔理啦。大个斩个斜角埋嚟，又再斩翻埋嚟中间。赵俊杰大脚啦，仲地波啊，冇啊，你唔好乱嚟啊，大佬。跟住，系、哎、高卢斯，但又过唔到美高，但系美高又过唔到叶仲朗，叶仲朗啊接住落波，咦出环边之前就俾陈显光俾翻后边高卢斯，高卢斯斩啊，算啦，跟住一笔，叶仲朗一笔，高斯大学笔第二脚都系片后。好啦，艾华道啊，我抌啦，抌俾你，美高入边有两，已经有一只廖培峰喺度，一得跌佢，哎呀，冇角球添啊，你唔系好够力过个下盘，佢大只还大只，仲要伤埋，好啦嗱，嗱艾华道同埋古斯达和两个都瞓咗喺度，而家治理，睇嚟治理完之后咧， 應該黃大仙公民這個公勢應該差不多了。現在已經脫離了足球小將的中學年代了，即是說呢我們會給他公民才完場的，就不會說、由這個的一夠中的完了。但是等候啊，等候他未必給你的了，將軍是啦，我都話等候就唔俾你攻啦，等候就當你唔要個攻勢㗎啦，你炸手榴彈埋好過啦，叫刺 B， 唉，係咪定係已經係刺 B 走咗過去啦？係，唔係喎，刺 B 喺左邊喎，將軍啊，王呢、這個有時真係王俊軒咧，呢啲咁嘅身勢真係要吸收下經驗啦，就，唉。吸收下啲經驗啦，後生仔呢啲位，你冇可能係抌個波向後嘅，係人都知，冇辦法啦。咁就結果呢場波係握手言和，就一比一咁，其實都合理嘅。始終兩隊你話有效嘅攻勢係有，係做得到埋佢，但係個把握力咧真係爭啲。咁兩球都係死球，但係係當中嘅一啲比較叫做特別嘅死球方式啦。我話自己嘅死球方式嚟入嘅。一個就是 Esther 式的直射，或者這個貝利拉式的直射，一是呢就是這個的罰球斬彈地，然後就龍門不知不覺地彈進去，最終是握手言和一比一了。那就我們這一邊的直播也都差不多了，去到這裡，因為呢我也都要趕下去旺角場呢，就去看南華對東方的比賽。那呢當然啦，那場球就不用我說的了，大家就留意著 RTHK， 就看看何老正說，或者如果想看視像的就看回直播網站啦。傳說今日有貴神啊，咁就好，最後就臨交返去直播中心之前，再重複一次今日嘅比數。浩天黃大仙一比一逼和呢一個作客嘅元朗，25分鐘就係由葉仲朗嘅左路角球直射入網，然後48分鐘就由呢個楊次倫嘅右路大概離門30碼左右嘅罰球斬彈地入網嘅，咁最終就握手言和。咁喺分表當中呢，一人都係得一分嘅啫，咁就即係而家呢就元朗係有四分，而黃大仙有三分，咁流浪即係話贏就有機會過勢兩隊，但係如果大家呢三隊真係邊隊嘅爭護級，嚟緊嘅對賽就會非常之重要啦。仲要流浪是未對第一循環是未對南華的，咁佢對南華佢應該是會唔會又再送大禮呢？定係應該是第一循環的比賽，因為而家應該都是踢緊第八輪的比賽嚟嘅啫。好啦，咁而家咧就將個信號交翻去直播中心先。咁星期五球場新聞再見，拜拜。